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闭了闭眼睛，在某一瞬间他产生了幻觉，好像问候他早安的当真是他朝思暮想的人。梦里的手柄触感仍真实且温热，但他如今手上空空，身上是丁秋云的毯子，脚下是丁秋云的豹子，楼下是丁秋云的队友。他伸了个懒腰，向唯一属于他的系统打招呼： 六老师早安。 有了雾气中和，日出并不显得有多壮丽，细微的光芒洒在身上倒是实实在在的温暖。池小池裹着毯子缓了一会儿，让略僵硬的肌肉舒缓下来后方才下楼。严兰兰一夜没敢睡，就坐在楼梯上守株待丁，这下见了丁秋云忙不迭地扑上来： 丁队丁队。 丁秋云绷着一张脸：严兰兰邀功似的指着楼下，有酥烤的肉香味传来： 卢叔昨天把那些猎狗清理了一下，我们要早饭了。 你昨天要是被猎狗拖走，今天早上猎狗对他妈大概也是这么说的。 丁队，我真的知道错了。 于是知道错了的严兰兰被剥夺了吃肉的权利。丁秋云要求所有人面对严兰兰吃肉，而严兰兰只能喝水啃干馒头，这一幕简直惨绝人寰。队员们当然不吝于逗弄严兰兰，将烤得皮脆肉嫩的猎狗肉一刀刀划下，蘸着各类蘸料大快朵颐。严兰兰悲愤道： 你们吃归吃，能不能不要吧唧嘴？ 丁秋云远远道： 你已经被狗吃了，别说话。 在一片欢声笑语声中，严兰兰就着干馒头哭得很伤心。为了气严兰兰，大部分人都吃撑了，只能围着超市一圈圈小跑着消食。丁秋云与古星至进食都相当节制，坐在卡车顶远远望着集体做餐后运动的队员们。古星至点了根烟，但用嘴叼着，双手撑在身后，缭绕的烟雾更衬得他唇红齿白。丁秋云丢了一卷新纱布给他： 手。 昨夜古星至的右手被断裂的钢管划了一个寸深的血口，他自己不言不语，扯了一块沾料就把伤口裹上了，倒是不怕感染。古星至便把袅袅冒烟的烟夹到耳上，将沾满污血脏得看不出本色的布料拆下，熟练地用嘴和左手把伤处包扎妥当，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知疼。他包扎的时候还挺高兴的，还将剩下的纱布揣进兜里。丁秋云假装看不见，默许了他的这份私心。近来古星至已经习惯主动打破他与丁秋云间的沉默，他用尽可能温和的口吻挑起话题： 昨天的事情对不起，我不该往楼下跳，但我是为了救严兰兰。 丁秋云笑了一下： 笑什么？ 这话可不像你会说的。 古星至本人也不喜欢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下一秒便坦诚道： 好吧，我是为了我自己。 丁秋云抬眼看他： 我不高兴让你的队员成你的情，不如成我的。 神经病， 还有的治。 哼，你的治法挺硬核的，自残后再吞镇静剂。你以为你把空药瓶扔得很隐蔽？ 古星志偏开脸，有些懊恼。他并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对，但他知道丁秋云不喜欢自己这样做。自从来到丁秋云身边，古星志经历了迷茫、惊喜、痛苦、不安，如今已经冷静下来了。他要比丁秋云更珍惜他重活的仪式才是。 我看你是闲的。 丁秋云从怀里取出小酒壶喝了一口，又把古星志耳朵上夹着的香烟取下，轻轻掸去烟灰送到古星志口中。古星志张嘴欲接，但丁秋云居然没有松手，由他就着自己的手抽烟。生了枪茧的食指和中指的指腹若有若无地贴上了唇。古星志耳根倏然通红，却不敢妄动，只能浑身僵硬地坐在原处，又静又乖地吞吐着烟雾。烟草在肺里转了几个来回，古星志沸腾成一锅粥的头脑也平静了不少。他闭口不言，先享受完这支烟，才把身子往后一让。 丁队有什么事情？说吧。 丁秋云把烟蒂摁灭，从怀里抽出一张纸，把刚才碰到古星志嘴唇的地方轻轻擦拭干净。 昨天晚上我们说的事情，交给古副队去办，怎么样？ 你不讨好我，我也会去做的。 丁秋云用纸巾细致地把烟蒂包起来，塞回古星志的上衣口袋，轻拍了拍。 人任你找，队员任你拉，但我有几个条件。 首先，保密为上，知道的人多了，心乱口杂，所以在初选队员前还要有观察阶段。性格、能力、口风是否够严，通通在考察范围之内。其次，在组成队伍后，必须要告知队员行动的目的与危险性。与军队谋求合作未必能谈妥，且势必要和新人类发生冲突，不能稀里糊涂带他们去送死。最后，不优先考虑拖家带口的以及独生子女。古星志听过所有的要求后，没有说旁的话，只说了句： 你放心。 古星志建立他的小分队，从无到有用了半年时间。他没有试图拉走丁秋云原本队伍中的任何一个人，自己慢慢摸牌渗透，也拉起了属于他的关系网。每隔三天，他都会写一份报告给丁秋云，和以前在部队里时写的思想汇报一样，列出小分队的人事变动、近期计划、预备动向等等。这些报告颇具古星志的个人风格，语言精简，无一赘字，有时是内部的电子传讯，有时是手写的信件。池小池有时候看，有时候不看。 你对他有这么放心？ 看回忆值的波动就知道了，他现在没什么旁的心思，心里很静。 零六一看着许久未动平滑的像濒死之人的心电图一样的折线数据记录，不得不提醒他 任务呢。 池小池一边给他家煤老板做饭，一边回答： 在做啊。 奇妙的是，为了尽量减少伤亡比率，古星志选择的队员都是清一色的新人类。绕来绕去，他竟又成了一帮新人类的首领。甚至某次去舒文清的阵中购买物资时，他独自脱队半日，临走前从舒文清的治安队里拐走了一个队员。经舒文清一力改造，奴隶镇已经成功转型成商业镇，除了人类，任何商品都可在此流通。舒文清找到丁秋云，表达了强烈不满： 你们那个副队长怎么回事？上次就撬走我一个快枪手，这次还来？ 他在拉拢人才。 你这边的人才我倒是一个都拉不到。 丁秋云还未接话，严兰兰便叮叮当当跑了进来，甜甜地喊道。舒文清神色稍缓时，丁秋云趁机脱身，一踩油门不见了踪影。 不要脸。 舒文清一边暗骂不要脸，一边微叹口气拉严兰兰坐下。 你在跟我们丁队说什么？ 你们那位古副队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严兰兰眨了眨眼。 古副队？古副队人不错的，上次还救了我的命，我跟你说过的呀。